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78，后唐纪七，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下。长兴三年秋七月朔，朔方奏夏州党项入寇，击败之，追至贺兰山。己丑，加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元贯守中书令。庚寅，李存圭至成都，孟知祥拜泣受诏。武安靖江节度使马希生以湖南毕年大旱，命毕南岳及境内诸神祠门，竟不语。辛卯，牺牲卒，六军使袁泉、潘禺等迎镇南节度使西范于朗州而立之。乙未，孟知祥遣李存圭还，上表谢罪，且告福庆公主之丧，自是复称藩。庚子，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，废五星军，复以奉兴文三州立山南西道。丁未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凤同平章事充安国节度使。八月庚申，马希范至长沙，辛酉袭位。甲子，孟知祥令李浩为武泰赵继良等五留后草表，请以知祥为蜀王，行末制，仍自求精节。号曰：必者诸将攻取方阵，即有其地，今又自求节钺，即明公封爵，然则轻重之权皆在群下矣，届时明公自请，岂不可也？知祥大悟，更令号未己草表，请行末制，补两川刺史以下，有表请以季良等五留后为节度使。初，安仲会欲图两川，自知祥杀李严，每除刺史，皆以东兵未送之，小州不减500人。夏鲁齐、李仁举、武前玉各数千人，皆以牙队为名。及知祥克遂、浪、利奎、前子六镇，得东兵无虑3万人，恐朝廷征还，表请其妻子。吴徐之告广金陵城周围20里。初，契丹既强，寇超卢龙诸州皆变，幽州城门之外鲁冀充斥，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，鲁多伏兵于盐沟掠取之。即赵德军为节度使，乘盐沟而戍之，为良乡县，粮道稍通。幽州东10里之外，人不敢乔木。德军于州东50里，乘路线而戍之，晋州之民使得稼色。至是，又于州东北100余里，乘3河线，以通冀州运路。鲁冀来征，德军击却之。九月庚辰朔，奏成3河壁，边人赖之。壬午，以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侍中。孟知祥命其子任赞设行军司马，兼都总辖两川衙内马部都军事。冬10月即有朔，抵复遣李存圭如成都， 凡建南自节度使刺史以下官，听知祥差属契奏文，朝廷更不除人，唯不遣戍兵妻子，然其兵亦不复征也。秦王从容，喜为师，举浮华之士高年等于幕府，与相唱和，颇自金伐。每至酒，则令辽属赋诗，有不如意者，免毁裂底气。仁子从容入夜，帝谕之曰：“吾虽不知书，然喜闻儒生讲经义，开一人志思。吾见庄宗好为师，将家子闻非素习，徒取人窃笑，汝勿笑也。”丙辰，幽州奏契丹屯那腊伯。前张毅节度使李金泉屡献马，尚不受，曰：“请在朕为质何如？吾但以献马为事。”金泉突遇浑人也。人参，大理少卿康成上书曰：“臣闻童谣非祸福之本，邀想起龙替之源，故构置生鼎而丧谷生朝，不能止殷宗之盛。神马长思而欲归告诏，不能言尽作之长。是之国家有不足惧者五，有深可畏者六，阴阳不调不足惧，三臣失行不足惧，小人讹言不足惧，山崩川河不足惧，毛贼商价不足惧，贤人藏匿深可畏，四民千业深可畏，上下相训深可畏，廉耻道消深可畏，毁誉乱真深可畏，直言灭文深可畏。不足惧者，愿陛下存而勿论；深可畏者，愿陛下修而米特。”幽诏讲之。秦王从容，为人英士，轻佻俊疾，既判六军诸卫士，复参朝政，多骄纵不法。初，安仲会为枢密使，赏专属任之。从容即荣王从后，自襁褓与之亲侠，虽点兵，常为仲会所制，未视之。仲会死，王淑妃与宣徽使孟汉琼宣传帝命，范延光、赵延寿为枢密使，从容皆轻侮之。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，其妻永宁公主与从容一母素相增吉，从容以从后声名出己右，犹忌之。从后善以卑弱奉之，故嫌隙不外现。石敬瑭不欲与从容共事，常思外补以避之。范延光、赵延寿亦虑急祸，屡辞机要，请与旧臣迭为之，尚不许。会契丹欲入寇，上命则率臣镇河东。延光、延寿皆曰：“当今率臣可亡者，独石敬瑭、康义成耳。”敬瑭亦愿行，赏即命除之。既受诏，不落六军副使。敬瑭复辞，上乃以宣徽使朱鸿昭之山南东道，待一城一阙。 11月辛巳，以三司使孟胡为中武节度使，以中武节度使冯云充勋徽南院使，判三司。胡本刀笔吏，与范延光乡里厚善，数年间引擢至节度使，上虽知其太素，然不能为也。已有上以胡寇进逼北边，命簇翼河东帅石敬瑭御之，而范延光、赵延寿御用康义成，一久不决。全枢密直学士李松以为非石太尉不可，延光曰：“仆役累奏用之，尚欲留之宿卫耳。”会上遣中使促之，众乃从松意。丁亥，以石敬瑭为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兼大同、镇武、张国、威塞等军藩汉马步总管，加兼侍中。己丑，加枢密使赵延寿同平章事。吾以诸道都统徐之诰为大丞相、太师，加领德胜节度使。之诰辞丞相、太师。大同节度使张敬达聚兵要害，契丹竟不敢南下而还。敬达，代州人也。豫州刺史张彦超本沙陀人，常为弟养子，与石敬瑭有隙，闻敬瑭为总管，举城附于契丹，契丹以为大同节度使。石敬瑭至晋阳，以部将刘知远、周圭为都押牙，委以心腹，军事委之远，躺葬委归。归晋阳人也。12月戊午，以康义成为河阳节度使，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，以朱鸿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是岁，汉主立其子耀叔为雍王，归途为康王，洪度为宾王，洪熙为晋王，洪昌为越王，洪弼为齐王，洪雅为韶王，洪泽为镇王，洪操为万王，洪杲为寻王，洪伟为司王，洪淼为高王，洪简为同王，洪建为义王，洪济为汴王，洪道为贵王，洪昭为仪王，洪正为通王，洪义为定王。未及，徙洪度为秦王。四年春正月戊子，加秦王从容守尚书令兼侍中。庚寅，以端明殿学士归义刘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闽人有言：“真封宅龙献者，更命其宅曰龙月宫。”遂诣保皇宫受册，被移位入府即皇帝位，国号大闽，大赦，改元龙启，更名林，追尊父祖，立武庙，以其僚属李敏为左仆射，门下侍郎，其子节度副使纪鹏为右仆射、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，以亲历吴绪为枢密使。唐册礼使裴杰、程侃侍至海门，民主以节为如京使，侃故求北还，不许。 民主自以国小地僻，常仅视四邻，由是境内插安。二月戊申，孟知祥、莫志以赵继良等为五镇节度使。凉州大将拓跋成谦及齐老上表，请以全知留后孙超为节度使。上问使者，超为何人？对曰：张议潮在河西，朝廷以天平军2500人戍凉州。自黄巢之乱，凉州为党项所隔，运人稍稍误故皆尽，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孙也。乙卯，以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。戊午，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卒。庚申，军中立其子宜超为留后。癸亥，以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，蜀王。先是，河西诸镇皆言李仁福前通契丹，朝廷恐其与契丹联兵，并吞河右，南侵关中，会仁福卒。三月癸未，以其子宜超为张武留后，徙张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，仍命靖塞节度使姚彦筹将兵50,000，以公院使安仲义为监军，送从进赴镇。从进所隔人也，已有使夏至除赵继良等为五镇节度使。丁亥，赤玉、夏、银随右将士立民，以夏州穷边，李宜超年少未能汉御，故使之延安。从命则由李从衍、高允涛、富贵之福，违命则有王都李匡斌富足之祸。夏四月，宜超上言为军事百姓拥留，未得复振，召遣使促之。言事者请为亲王至师父，宰相为秦王从容，不敢除人，请令王自责。秦王府判官太子詹氏王居民见兵部侍郎刘赞于从容，从容表请之。癸丑，以赞为秘书监，秦王父前襄州知使申阳于崇远为记事。赞自以所迁，弃诉不得免。王府参佐皆新晋少年，轻托产于赞，独从容归讽，从容不悦。赞虽为父，从容一概以僚属待之，赞有难色，从容觉之，自是借门者勿未通，月听一至府，或静日不照，亦不得食。李义超不奉诏，遣其兄阿罗王守清岭门，及境内党项诸胡以自救。姚彦筹等进屯卢关，义超遣党项抄粮运及工具，官军自卢关退保金明。民主林立子季鹏为福王，充保皇宫使。五月戊寅，立皇子从科为陆王，从义为许王，从子天平节度使从温为兖王，护国节度使从章为阳王，承德节度使从敏为京王。庚辰， 闽地震，闽主林必为修道，命福王季鹏全总万机。初，闽王沈之省节俭，府舍皆敝漏，只是大作宫殿及土木之盛。甲申，帝报德封疾，庚寅小狱，献群臣于文明殿。壬辰夜，夏州城上举火，毕明杂虏数千骑救之。安从进遣先锋使宋温击走之。吾宋其丘劝徐之告徙吴主都金陵，之告乃迎攻城于金陵。帝旬日不献群臣，都人凶惧，或前窜山野，或欲止军营。秋七月庚辰，帝立即御广寿殿，人情使安。安从进攻夏州，州城赫连勃勃所筑，坚如铁石，竹凿不能入。又党项万余骑徜徉四野，超略粮饷，官军无所除目。山路险狭，关中民输斗粟数镐，费钱数民，民间困竭不能攻。李宜超兄弟登城为从进曰：夏州贫瘠，非有珍宝蓄积，可以充朝廷共赋也。但以祖父世守此土，不欲失之，罪而孤城，胜之不武，何足凡国家劳费如此？幸未表闻，若许其自心，或使之征伐，愿为众先。上闻之，壬午，命从进引兵还。其后有知李仁甫因事者，云：仁甫为朝廷除疑，扬言结契丹为缘，契丹实不与之通也，至朝廷勿兴事意，无功而还。自是夏州清朝廷，没有叛臣，必因与之联，以邀陆位。上及九位平，征夏州无功，军事颇有流言。已有赐在京诸军忧及有疵，即赏赖无名，士卒由是一交。丁亥，赐前元冠爵吴王。元冠于兄弟甚厚，其兄中吴建武节度使元辽自苏州入见，元冠以家人礼视之，奉觞为寿，曰：此兄之位也，而小子居之，兄之次也。元辽曰：先王择贤而立之，君臣未定，元辽之忠顺而已。因相与对泣。戊子，闽主林复位。初，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巧佞，林喜奢侈，文杰以聚敛求媚，林以为国际使，亲任之。文杰因求富民之罪，即没其才，披崩垂者胸背分受，仍以铜斗火运之。建州土豪吴光入朝，文杰立其才，求其罪，将治之。光怨怒，率其众且万人叛奔吴。帝以工部尚书卢文纪、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，并赐蜀王一品朝服。 知祥自作九流冕、九章衣，车服旌旗，接拟王者。八月以四朔，文纪等至成都。戊申，知祥服衮冕，被一位异议，降阶北面受册，升御录，至府门，成不年已归。文纪简求之孙也。戊申，群臣上尊号曰圣明神武，广道法天文德，功效皇帝，大赦。在京及诸道将士各等地优己，时一月之间再行优己，由是用度一窘。太仆少卿何泽见上寝疾，秦王从容，权势方盛，既己复进用，表请立从容为太子，赏蓝表器下，司位左右曰：“群臣请立太子，朕当归老太原就地耳。”不得已，丙戌，召宰相枢密使议之。丁卯，从容献上言曰：“妾闻有奸人请立臣为太子，臣幼少，且愿学治军民，不愿当此名。”上曰：“群臣所欲也。”从容退，见范延光、赵延寿曰：“执政欲以吾为太子，是欲夺我兵柄，有指东宫耳。”延光等知上意，且惧从容之言，即惧以白上。欣慰，致以从容为天下兵马大元帅。九月甲戌朔，吴主立德妃王氏为皇后。戊寅，加范延光、赵延寿兼侍中。癸未，中书奏节度使见元帅仪，虽代平章事，亦以军礼停参，从之。帝御加勋徽使判三司冯云同平章事，云复名章，执政戊寅故事。庚寅，加云同中书门下二品，充三司使。秦王从容请延位，捧圣部记梁指挥为牙兵，每入朝从数百骑，张弓挟矢，驰骋渠路，令文士侍草习淮南书，臣己将扩清海内之意。从容不快于执政，思为所亲曰：“吾一旦南面，必足之。”范延光、赵延寿惧，屡求外补以避之，上以为见己病而求去，甚怒曰：“欲去自去，悉用表为。”齐国公主复为延寿言于晋中云：“延寿时有疾，不堪积物。”丙申，二人复言于上曰：“臣等非敢淡劳，愿与勋旧迭为之，亦不敢拒去，愿听一人先出，若新人不称职，复召臣，臣即至矣。”上乃许之。戊戌，以延寿为宣武节度使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朱鸿昭为枢密使，同平章事。至夏，鸿昭复辞，上斥之曰：“汝辈皆不欲在无策，吾蓄养汝辈何为？”鸿昭乃不敢言。 吏部侍郎张文宝泛海使杭州，船坏，水工以小舟寄之，风飘至天长，从者200人，所存者5人。吴主厚礼之，资以从者移服钱币数万，仍为之叠前世，始于境上迎后。文宝独受饮食，余皆辞之，曰：“本朝与吾久不通问，今既非君臣，又非宾主，若受资物，何辞以谢？”吴主加之，竟达命于杭州而还。庚子，以前义城节度使李赞华为昭信节度使，留洛阳使其奉。辛丑，召大元帅从容位在宰相上。吴徐之告以国中水火屡为灾，曰：“兵民困苦，吾安可独乐？喜纵遣事迹，取乐器焚之。”闽内枢密使薛文杰说闽王意错诸宗室，从此寄徒不生分，谋反作诛，连作者1000余人。冬10月乙卯，范延光、冯云奏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，日用绢无虑5000匹，计耗国用10之7。请委援边镇戍，则诸胡所卖马两者即劝据数以闻，从之。戊午，以前五星节度使孙悦为三司使。范延光、吕因、孟汉琼、王淑妃已求出。庚申，以延光为承德节度使，以冯云为枢密使。帝以亲军都指挥使、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康义成为普中，亲任之。时要进之官多求出，以避秦王之祸，义成夺不能自脱，乃令其子是秦王，勿以恭顺持两端，既得自全。权知夏州市李宜超上表谢罪，求昭雪。壬戌，以宜超为定难军节度使。11月甲戌，上见范延光，酒罢，上曰：“卿今远去，是宜进言。”对曰：“朝廷大事，愿陛下与内外辅臣参决，勿听群小之言。”遂相弃而别。时孟汉琼用事，复之者共为朋党，以避祸上听，故延光言及之。庚辰，改慎州怀化军，至保顺军于洮州，领陶善等州。戊子，帝即复坐。己丑，大建。秦王从容入问疾，帝俯首不能举。王淑妃曰：“从容在此。”帝不应。从容出，闻宫中皆哭。从容亦帝已卒，明旦称疾不入。是夕，帝使小谕，而从容不知。从容自知不为时论所欲，恐不得为嗣，与其党谋，欲以兵入室，先至权臣。辛卯，从容遣都押牙马楚军 谓朱鸿昭、冯云曰：“吾欲率牙兵入宫中事急，且备非常，当止于何所？”二人曰：“王自责之。”继而私与楚君曰：“主上万福，王宜竭心忠孝，不可妄信人福言。”从容怒。复遣楚君谓二人曰：“公辈殊不爱家族也，何敢拒我？”二人唤之，入告王淑妃及勋徽使孟汉琼，贤曰：“兹事不得康议成，不可计。”乃召议成谋之。议成竟无言，但曰：“议成将孝耳，不敢御议，为相公所使。”鸿昭疑议成不欲重中言之，夜邀至私地问之，其对如初。人臣从容自河南府常府蒋部骑千人镇于天津桥。是日黎明，从容遣马楚军至冯云地，谕之曰：“吾今日绝入，且居兴圣宫，宫辈各有宗族，处事亦宜祥允，祸福在须臾耳。”又遣楚军以康议成，议成曰：“王来则奉迎。”云驰入右掖门，见鸿昭、议成、汉琼及三司使孙悦方聚谋于中兴殿门外。云俱道楚君之言，因让议成曰：“秦王言祸福在须臾，其事可知，公勿以儿在秦府左右顾望，主上拔擢无备，子不依至将相，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门，至主上何地？吾辈尚有遗种乎？”议成未及对，监门白秦王以将兵至端门外。汉琼拂衣起曰：“今日之事危及君父，公由故望则立也。吾何爱余生，当自率兵拒之耳。”即入殿门，鸿昭、云随之，议成不得已亦随之入。汉琼献帝曰：“从容反，兵已攻端门，须臾入宫则大乱矣。”宫中相顾嚎哭。帝曰：“从容何苦乃尔？”问鸿昭等有诸，对曰：“有之，是以令门者何门矣。”帝指天泣下，谓议成曰：“请自处置，勿惊百姓。”控贺指挥使李崇吉：“从科之子也。”时侍侧，帝曰：“吾与尔父冒失时定天下，说托吾于恶，从容备得何利？今乃为人所教，为此悖逆。我固知此曹不足负大事，当呼尔父授以兵柄耳。汝为我步闭诸门。”崇吉即率控贺兵守宫门。孟汉琼披甲乘马，召马军都指挥使朱鸿石，使将五百骑讨从容。从容方据胡床，坐桥上，前左右召康议成，端门已闭，叩左掖门，从门隙中窥之， 见朱弘时引纪兵北来，走白从容，从容大惊，命取铁眼心换之，作条公使，俄而纪兵大至，从容走归府，辽左皆篡逆，牙兵掠嘉善方溃去。从容与妃刘氏逆床下，皇城使安从义就斩之，并杀其子，以其首献。初，孙悦颇得与内廷密谋，冯朱唤从容郎抗，悦常谓之极言祸福之归，康义成恨之，致是成乱密遣济士射杀之。帝闻从容死，悲骇，击落欲踏，举而复苏者在，由是即复聚。从容一子尚幼，养宫中，诸将请除之。帝泣曰：“此何罪？”不得已，竟与之。癸巳，冯道率群臣入献帝于雍和殿，帝欲泣呜咽，曰：“吾家世至此，惭见卿等。”宋王从后为天雄节度使，甲午，遣孟汉琼征从后，且全知天雄军府事。丙申，追废从容为庶人，执政共议从容官署之罪。冯道曰：“从容所亲者，高年刘志、王悦而已。人赞道官才半月，王居民、司徒许在病告已半年，其欲其谋。”居民尤为从容所恶，昨举兵相阙之际，与辇雉并辔而行，知日影曰：“来日即今，以诛王瞻氏矣。”自非与之同谋者，岂得一切诛之乎？朱弘昭曰：“使从容得入光正门，赞等当如何认识，而吾辈犹有种乎？且守从差一等耳，今守以奴禄而从皆不问，主上能不以吾辈为必奸人乎？”冯云立正之，使亦流贬，使资义高年以服诛。丁酉，元帅府判官、兵部侍郎任赞、秘书监兼王父刘赞、有苏赞、记事于崇远、河南少尹刘志、判官司徒许、推官王悦等八人并长留，河南巡官李汉、姜文玉等六人乐归田里。六军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、推官郭俊并贬官。汉回之族曾孙也，许贝州人，文玉建安人也。文玉奔吴，徐之告后礼之。初，从容失道，六军判官司建郎中赵远谏曰：“大王帝居上寺，当勤修令德，奈何所为如是？勿为父子至亲为可事，独不见公世子、立太子乎？”从容怒，初为荆州判官。即从容败，远以世之名。远字上交，幽州人也。戊戌，帝卒。帝性不猜忌，与物无敬，登基之年已逾六十， 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：“某胡人，因乱为众所推，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主。”在位年谷屡封，兵革罕用，教于五代粗为小康。辛丑，宋王至洛阳，民主尊鲁国太夫人皇氏为皇太后。民主号鬼神，武圣涛等皆有宠。薛文杰言于民主曰：“陛下左右多奸臣，非至诸鬼神不能知也。圣涛善事鬼，以使察之。”民主从之。文杰误枢密使吴恤，恤有疾，文杰省之曰：“主上以功久疾，欲罢功尽密，仆言公胆小苦头痛耳，将欲矣。主上或遣使来问，甚勿以他即对也。”续许诺。明日，文杰使涛言于民主曰：“事见北庙崇顺王训吴恤谋反，以铜钉定其脑，金锥击之。”民主以告文杰，文杰曰：“未可信也。”以遣使问之，果以头痛对，即收下狱。遣文杰及狱吏杂治之，许自乌服，并其妻子诛之。由是国人易怒。吴光请兵于吴，吴信州刺史蒋延辉不似朝命，引兵会光攻建州。民主遣使求救于吴越。十二月癸卯朔，始发明宗丧，宋王即皇帝位。秦王从容既死，朱红时期入宫，司依王室欲及秦王。王氏曰：“秦王为人子，不在左右侍疾，致人归祸，是其罪也。若云大逆，则后污矣。诸司徒最受王恩，当时不为之变，惜哉。”弘时闻之，大惧，与康义成以其语白敏帝，且言王氏思于从容，谓之雄宫中事。辛亥，赐王氏死。是连王淑妃，淑妃素厚于从容，帝由是疑之。丙辰，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寻为慈州刺史。朱鸿昭以朱秦王立帝为己功，欲专朝政。令寻侍帝左右最久，雅为帝所亲信。鸿昭不欲救人在帝侧，故出之。帝不悦而无如之何。孟之祥闻明宗卒，谓辽左曰：“宋王幼弱，为政者皆虚力小人，其乱可作祀也。”辛未，帝始御中兴殿。帝自中异乐之志，即召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，有治治之志，然不知其要，宽柔少断。李渔思卫同列曰：“吾君严防，险极无备，位高则重，事亦堪忧。”众涕兮不敢应。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，判明州前元相骄纵不法， 每请事于王府不获，则上书备慢，常怒一立，置铁床置之，臭满城郭。吴王元冠遣牙将养营权以明州召之，人群左右屡原向南至，劝为之备，人权不从，常服静造听事。元相见人权至，鼓励遂还钱塘，忧于别地。人权湖州人也。民主改福州为长乐府，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，有秦王延领之功，性慷慨，言事无所避。民主恶之，常思谓左右曰：“仁达智有余，吾犹能御之，非少主臣也。”至是，竟诬以叛，卒诛之。初，马希生、希范同日生，希生母曰袁德妃，希范母曰陈氏。希范愿牺牲先例不让，即嗣位，不礼于袁德妃。牺牲母弟希望为亲从都指挥使，希范多谴责之。袁德妃请纳希望官为道士，不许，解其军职，使居竹屋草门，不得遇兄弟宴集。德妃卒，希望忧愤而卒。